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三篇，落洞，第七集。山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材质、形状、大小、功用又是如何？孟劲松一概不知。他私底下问过孟千姿，但孟千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知道自打有山鬼起就有这东西，很古老也很重要。当年的祖宗奶奶觉得应该找个隐秘的地方妥帖收藏，于是深入湘西，找到了一片不为人知的枫林，将山胆悬入山腔。这片无名的枫林也因此在山鬼的图谱中被命名为悬胆枫林。这个位置选得很绝，湖南简称湘，湘西字面意思就是湖南西部。打开中国地图，湖南其实一点也不偏，它地处中南，上有湖北，下有两广，西接榆钱，东连江西，怎么看都该是十字路口，四方通衢。但事情就是这么巧，有一道名为雪峰山的山脉纵贯湖南南北，把一省分作两半，而这道山脉又恰恰位于中国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上。山脉以东更接近江南丘陵，山脉以西山高林险，峡陡流急，不利于对外交流。数千年如一日的封闭，东头的文化潮流到了这里，为大山阻滞，难以西进，以至于到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描写这儿的风物时还把它称为边城。明明位于国家腹心，却落了个边疆待遇，所以说祖宗奶奶真是很会选地方，深谙大隐隐于市之理。按说既然边城3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周围片区也该鸡犬升天一并出道，然而并没有。因着交通不便，文化闭塞，这一带仍然籍籍无名。直到80年代初，现今飞升海外的武陵源岩沙枫林才被人发现并开发。而那片悬胆枫林因着地势更绝，去路更险，至今仍深藏不露。山胆这一悬就是数千年，没人起过动它的念头，它像地基，重要也存在，却从不被念及提起。直到几个月前，水鬼登了山贵斋的门。孟劲松额角微麻。 您的意思是这事情跟山胆有关？ 他和千姿也有着怀疑，但也只是怀疑，毕竟没有确凿证据。 不然呢？咱们山鬼家这些年出过事儿没有？现在出了事儿，事儿出在湘西，出在千姿去取山胆的路上，你说事情跟山胆有没有关系？我早说了，有些东西别去动它，它在那儿是有道理的。 咱们也不是一定要去动它，只是先去看看，就看看总没关系吧。毕竟当年段太婆她…… 唐玉茹的这些顾虑其实另外几位姑婆都有，上了年纪的人喜静不喜动，不爱乱折腾，之所以最后拍了板，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曾经的山妓段文熙进过悬胆枫林，也亲眼见过山胆。说到段文熙，就不得不提一笔他的人生，起落巨大，结局唏嘘，堪称传奇。他是山鬼家族中出洋留学的第一人，也险些缔结了第一桩跨国婚姻。留洋的第二年，他和一位英国飞行员相爱，寄回的信中明确表示希望拿到学位之后就成婚。当年的国人对绿眼睛红胡子的洋鬼子并无好感，山贵斋的几位当家几乎愁秃了头，做梦都在琢磨怎么把这对给拆了。然而事情的走向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那个英国小伙子在一次飞行试炼中机毁人亡。段文熙悲痛之下就此失联， 连学位证都是同学带领的，而他这一失踪就是三年。这三年去了哪儿，山鬼志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据高惊鸿说，应该是周游世界去了。因为小时候段娘娘给他讲奇闻异事，说起过在南美偏远的高山区见过蓝色血液的人种，还聊起过菲律宾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头部和身子分属黑白二色的鸳鸯人。三年之后，段文熙回到山桂斋，许是受那三年游历的影响，他安定不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将自己放逐于荒山野岭之中。不夸张地说，山鬼的每一张山谱他都依照着走过，甚至走得更深入，在许多山谱上都做了更新和注解。用段文熙的话来说，一来不少山谱制成已逾千年了，这么多年下来，因着地质灾祸、风侵水石、人为损害，山势山形等已经大为不同；二来古早时候人的见识少，打雷闪电都要附会到鬼神身上，对某些现象难免夸大其词，也确实需要以正视听。以他这劲儿，当然不会漏过玄胆风铃。他在日记中写道， 玄胆风铃之行不无艰险，但有了前人的路线以及提点，倒也还算顺利。就是那首偈子实在是有些望生穿凿，比如路上有一处泉瀑，因为地势的原因并不飞流直下，而是曲里拐弯绕来绕去，那记子里就把它叫蛇乱走，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所以连段文熙都进过玄胆风林，近距离摸过山胆，高他一个位次的孟千姿要是还不敢或者进不了，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唐玉如打断孟劲松的话， 当年是什么时候？段娘娘进玄胆风林是1930几年，距离现在快90年了。我问你，90年前有你吗？ 没有啊。 那不就结了？90年前没你，90年后就有了个你，这变化大不大？毛主席说，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90年前的山胆跟90年后的怎么能一样呢？ 这话有点强词夺理，不过孟劲松不敢反驳，只试探性地问道， 那事情已经发生了，您看现在除了已经安排的，我还能做点什么吗？ 孟劲松18岁时被几位姑婆挑中，去给10岁的孟千姿做助理，名为助理，实则半兄长半指导。这么10几年历练下来，手上处理的大事小事没有上千也有800，自信自己的安排面面俱到，唐玉如挑不出什么错出来。果然唐玉如沉吟了一会儿，觉得暂时也只能如此。高惊鸿已向他打过招呼，说想让千姿历练一下，话既然带到了，他也不好风风火火地张罗什么几位姑婆齐聚湘西救人。 唉，也只能先这样了，一有进展就立刻跟我通气。段娘娘当初进玄胆风林的日记你们带着了吗？ 孟劲松的目光落在了手册一本老旧的栗皮色布绷面笔记本上。 带了。 你得多看看，反复看，有时候那些看着不经意的句子没准是有所指的。 好。 挂了电话，孟劲松心头轻松不少。他本来也没指望能从唐玉如那儿拿到什么好建议，只是如同县里出事，县长要报告市长，而市里出事，市长得让省长拿主意一样，事情往上一报，就总觉得多了强有力的肩膀分担，连喘气都松快多了。他顺手拿起那本栗皮色的日记本翻开，扉页上银色的脚贴不牢，有张黑白照划了下来。孟劲松眼疾手快，接在手里，拿起来看了看。这是一张段文熙的单人照，拍在赴英前夕。照片上的他只有20来岁年纪，一身洋装，头戴纱幔装点的精巧小礼帽， 一脸俏皮，那带足了感染劲儿的朝气，仿佛不但要冲破暗淡死板的布景，还要冲破那个暗淡死板的时代。孟锦松将照片重新插入脚贴。段文熙晚年时和绝大部分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常常念叨前世今生，对人死之后会去哪这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听人说中国古代有西照的法子，点燃犀牛角可通幽冥，见到死去的亲人，于是真的弄来了上好的犀角，在幽夜点燃，想见一眼当年的爱人，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没见到。一般人会明白是受了骗，一笑了之，但段文熙不，他认为可能爱人已经投胎转世去了下一城，所以点燃犀牛角是看不见的，只有点燃龙角，这叫龙烛，可以照进来生。他不知经由哪里听到的，说昆仑山是中华龙脉之祖，山内有龙的骸骨，于是在70年代不顾自己已年逾七旬，只身前往昆仑，结果遭遇雪崩，再也没能回来。端详着那张照片，孟劲松长叹了一口气， 这位段太婆呀，也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年轻的时候那么通透灵秀，事事讲究科学论证，怎么老了反钻了牛角尖，近乎迷信了呢？这世上哪有龙啊。 孟千姿喘着气走得一瘸一拐，脑袋也一阵阵发沉，他手握成拳，刚朝头侧砸了一两下，就听到背后传来稀疏的脚步声。 很好，将脸根来了。 他立刻站直，腿不瘸了，头昂得更高了，巨傲的表情瞬间罩住了全脸，回头看果然是江恋。孟千姿等着他说第一句话，刚才分开时场面挺僵，先开口的那个人说的是什么话，很显智商情商。江恋笑了笑，像没事人似的， 呵呵，我想了想还是得过来，你一个人对付不了白水霄。 孟千姿几乎有点佩服他了，江恋这话说的像是那场小冲突从没发生过一样。 哼，我一个人对付不了白水霄。 换了是孟劲松，听到这语气多半立马晋升，而如果是新词，就会捧哏般的站在他这边说着， 谁说的，我们千姿怕过谁啊。 然而对方是江恋， 对，你肯定对付不了，加上我也未必有胜算。他身上的刀伤是自己割的，一个漂亮女人珍视身体的程度会和珍视容貌差不多，下手下得那么干脆，说明他不在意自己，不在意自己的人就会更加不在意别人，他做事百无禁忌，没有底线，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吧，我也做不到，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也不如他狠。狠的人不一定绝对会成功，但成功的几率一定会很大。 说完他指了指不远处一棵3-4米高的树， 哎，就那棵吧。 什么？ 江恋径直走过去，在树底蹲下，背对着孟千姿拍了拍自己右侧的肩膀， 你踩上来吧。 干嘛？ 哼，小姐，你现在走不了路，动静又大，你去跟踪白水霄太闹着玩了吧，还是我去吧。我昨晚跟了他一夜了，一回生二回熟，而且他不可能连夜赶路，他身上还有伤呢，他又吃了马彪子的亏，一定会找个地方休息的。来，你先在这歇着，尽快恢复，我探好了再回来接你。嗯。 孟千姿原地站了几秒，唇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语气却依然淡漠。 也好。 他上前几步，踩上江恋的肩。这棵树不算高，江恋不用攀爬，只需站起身子，用自己的身高把孟千姿送上去。孟千姿爬上树丫，低头去看，江恋仰头冲他挥了挥手。 哼，那我走了啊。 江恋的眼睛到了晚上显得很亮。 啊！ 目送着江恋走远，孟千姿倚住一根斜出的粗壮树丫躺定，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当然知道，以他现在的体力是跟不上白水霄的，但机会难得，之所以虚张声势，就是想让江恋去跟，毕竟没得选择，只能用他了。江恋果然跟来了，也去了，一切顺利，这让孟千姿有点小庆幸。他也并不觉得自己利用江恋有什么不合适。 成年人的世界，一切不公平交易皆有出价，江恋一直有所图，而他想要的我恰好出得起，不然呢，他撇开生病遇险的朋友为我忙前忙后，难道是因为古道热肠行侠仗义，或者是喜欢我要对我好？ 孟千姿嗤之以鼻，交易好，他喜欢交易，公平买卖让人心里踏实，就像当年大娘娘跟他说的， 子宝，你怎么会这么糊涂？这世上难道会有人不分缘由的喜欢你爱你，就是要对你付出？不是的，一切皆有出价， 一切皆有出价。 孟千姿合上眼睛打了会儿盹，迷迷糊糊间被声响惊醒，睁眼看时是江恋回来了，他坐到树干分叉处，低声说了句， 白水霄也上树睡了，就在前头，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发，先歇着吧，天不亮的时候我再去看看。 说完右胳膊枕在脑后向后倚了过去，起初有些喘，应该是来回跑得太累，慢慢就平复下来了。黑暗中只能看到江恋从喉结到胸膛处轻微起伏着。孟千姿刚小睡了一会儿，反而精神了，他以手支腮， 邝美莹那个外曾祖母跟她的病又有什么关系啊？ 江恋呼吸一滞，顿了一会儿，慢慢睁开眼睛，眸底映入偌大苍穹。今晚天气不错，天穹接近群青色，许是因为在深山星星很多，像天幕上抹了许多细碎的珠光，又像许多捉摸不定的心事，晦暗不明的秘密。 遗传病，邝家的每个女人应该都有这种病。我干爷邝同盛啊，或许现在你们也知道他的原名叫黄同盛了。他从来没有明确跟我说过自己是个赶尸匠，但是他讲过许许多多赶尸的事，话里话外就是那意思。他还知道不同流派的手法，比如有的门派对尸体毕恭毕敬，尊为喜神，有的则粗暴粗鄙，赶尸的时候会喝一声畜生走，那是真的把死人当牲畜一样赶。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